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真的友谊吗？那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啊，有人认为有人认为不可能，怎么可能呢？肯定多多少少有点什么那个暧昧之类的哈。但是我刚刚问了一下我们导播，是一个男同事哈，他说我觉得男女之间一定有纯真的友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每一个认识我的女生都说最多跟我做朋友啊。 想着你的脸，空虚的脸，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灌溉这朵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那天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舍我永恒。软弱的灵魂底线如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爱一层层被撕裂， 谁的错，读懂谁开口。月光指引我应该回头，我的脚步太重，他的歌声让我动容，是我犯错，眼神闪烁。 重要，因为有你才知道。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足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足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续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这是总部在美国的一个社交网站叫领英，他们发布了一个调查，采访了超过1000名大概22岁到45岁之间的人，然后问他们，哎，你们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那中国男性哈，小时候梦想排名第一位的是公务员，女性呢，儿时的梦想排名第一位的是教师。当然了，这是80后的一些调查。那稍微年轻一点的，像90后的采访者当中呢，他们的梦想就稍微不像老师啊、公务员那么单一了哈，比较丰富一点。比如说，他们有梦想当公司管理员的，90后也有想当飞行员的、空乘的、电影导演的、摄影师的，这些都曾经是他们儿时的梦想。但是残酷的是什么？这些梦想仅仅就是照进现实。所有的这些采访者当中，只有13%的说，我现在长大了，正做着我小时候梦想的事儿。那说到梦想的职业哈 ，dream job， 每次别人问我，我都会特别开心的跟他说，我说哇，我目前这个行业，我这个主播，这个主持人就是我的 dream job， 我很开心的。我从小的梦想就要当一个主持人，我超级开心。我跟你说，做这个职业，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我就好像我长大了之后就活在小时候的梦幻的世界里一样，直到公司把我拉回到现实当中。 哦，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 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老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想不开，老天自安排。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哦，哎， 急什么了？再来啊！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 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 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呦，捧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歪。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站起来，往大山撒下。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有安排， 老天爱笨小孩。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什么分别？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我是雪雷。你在当年毕业了之后就立马找工作了吗？我觉得现在啊，这个毕业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竞争呢当然是越来越激烈，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应届毕业生开始选择慢就业。什么叫慢就业？就毕业了之后不那么着急找工作，慢慢找，你只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跟自己爱好相结合的工作，否则就不愿意屈就不喜欢做的工作。这而且这是有数据证明的啊，这是某一个招聘网站采访了93042名毕业生当中，就发现9.8%的毕业生自己毕业之后不会马上找工作，不那么着急，而且这个现象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一届的应届毕业生，到目前为止只有26.7%的已经跟用人单位签约了，这也是比往年啊下降了8.7%。所以呢，正是大学生开始越来越喜好把自己的喜好跟工作结合在一块了哈，当然这是一个好事儿。你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你更有激情，是吧？更愿意付出。我就特别喜欢这些词儿，这种词儿，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慢就业，是吧？还有慢生活，还有人跟你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对吧？我原来也是这样，但是直到我学会了另外一个词，我才慢慢变得快一点。这个词叫做 deadline。雪雷，你那个报告再不交，我让你死得很难堪。Dead。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又却严格只准自己停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放上太重心太算不必承担，就算现在依然放得心释然，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爱太累梦太烂没有答案，难道不能坦白当不想呼喊，要送心底那座一个人很痛很难、yeah。

总有万万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到了我们今天的鸡汤时刻了。 Well， 这碗汤是这样的，经常会有人鼓励你，给你打气，跟你说，当然生活偶尔会给你打击哦，但是我给你打击的时候，你要坚持住，好好的活下去，然后你就会发现，咦，生活每天都有新的打击耶。 被积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哦、应该为你笑，我为你哭，我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你是怦然心动或是什么？如果梦里在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积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不是什么理由。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放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笑过，为你 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为什么怦然心动或是折磨不多？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 我是雪雷啊、你早上起来的比较早吗？早上起来有没有很困难？我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说哈，可能闹钟都不太管用。那在日本呢，现在推出了一个服务，可以让早上起来大清早打鱼的渔民来给你打电话把你叫醒。这项服务呢叫这个渔民电话。因为本身渔民早上很早就起床了，他们所有的打鱼啊的工作都会在早上六点之前完成，然后市场开市了就会把鱼拿到市场上去卖嘛，所以他们起得非常早。那你只需要做什么呢？这项服务是免费的哦，就是到网上进行注册，提供你的姓名和你的电话，以及你想被几点叫起床的时间，然后到了那个点就会有渔民早上起来给你打电话，然后把你叫醒。而且这个网站上呢还模拟了一下这个日本人被这个渔民叫醒的一个情境啊。在这个情境当中呢，电话那头你还可以听到非常美丽的美妙的海风吹吹的声音啊。那一个日本男生呢早上起来就电话就响了嘛，一接电话，もしもし，你好啊。然后这个渔民就说，哦哈哟，早上好，今天天气不错呢，你感觉怎么样？这个日本还在床上的男生就说，哎呀，太谢谢你了，早上叫我起床挺好的。你现在已经在床上，不是，你现在已经在船上吗？渔民说，是的，我三点就醒了，然后就出海了。男生说，三点起这么早？渔民说，嗯，我们早上捞了一条大鱼，我待会给你发照片呢。男生说，阿里嘎多，谢谢，我起床了。是不是很温馨？有渔民早上起来叫你起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猜哈，这个渔民免费叫这个日本男士起床，这个男士他好不好意思不买那条鱼？ 他死了不说，他让你默不放下，其实他心里寂寞难担，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太寂寞。真相，手机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渴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你自己。痛苦会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当泪水溅的灯火，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

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 OK， 今天这一笑是关于美国有一个总统，曾经的前总统啊，叫威尔逊。有一次呢，他在这个公众场合进行演讲，就讲得正嗨的时候，自己的方针啊、政策呀、未来的走向啊、这个经济啊、环保啊等各种各样的，突然一个反对他的男士哈、美国人就大喊说 Bullshit Rubbish， 就狗屎垃圾。被下面这人一说呢，这个美国总统威尔逊就笑容满面地说 Oh Bullshit Rubbish， 狗屎垃圾。这位公民，您刚刚提到了的环境问题我马上就会着手谈到了。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风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像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不要你懂，不怕认错，让爱随风沉默。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风中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永远的痛，昨夜的梦留给明天，明谁说？ 不像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不要你懂，不怕认错，让爱随风沉默。

三、非防用药。此次非防所用药剂为生物制剂，该药剂具有高效低毒、对人畜无害、不污染环境等特点。非防地区的群众不必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可以照常进行生产活动，望广大群众给予支持和配合。四、作业区内进行室外昆虫养殖农户，请及时与林业局联系，联系电话03165166670。五、注意事项，此次非防采用的是直升机，非防作业时飞机离树梢最低高度5至7米，为此沿线群众不要放风筝、燃放爆竹，以免对非防造成影响。同时非防期间也不要在沿线放风和室外放置食品，以确保人畜的绝对安全。特此通告，三河市防治美国白鹅指挥部，2017年5月30号。 有个舒马特，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跟你到终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咱们今天呢就和你一起聊一聊你小时候的梦想，或者是你小时候做的那些让你后悔的事儿。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你说我耍赖才让你离不开，你说我自私只顾着自己爱，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我左右摇摆差点就到头栽，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谋上的嗜好只忍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他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要哭。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头上你吃好吃人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置换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小雷陪着你聊一聊小时候做的那些让你现在觉得很后悔的一件事。比如说你跟蒙面头到现在还单着的男士，你说你小时候是不是特别讨厌跟女孩子一起玩，是不是你现在想想是不是觉得特别后悔。 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的飞翔，路不断的向前伸展。我的方向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石金莲说小时候没好好读书，现在很后悔。解读也是说小时候贪玩没好好读书。布鲁斯更说有好好读书吗？给我站出来。我觉得有好好读书的应该也不是站着出来的，被你们打着趴着出来的吧。 好

小时候与所有的老师为敌，好喜欢鲁迅的那句话，说好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那个布鲁斯跟这位同学，老师说了这话是鲁迅说的吗？你呢，小时候做过哪些让你现在觉得很后悔的事儿？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依然是想要加入到听众群来跟着大家一块儿聊的，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引来引去啊。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看着镜子里的我，面对面的错，两个我都不是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像一座鸟笼，鸟是我，你是天空。好想飞，不想走，来不及倒转时空。没关系，还有我，对自己说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我想要听见你说是我，你是天空。 的泪声轰隆隆，有谁知道我心痛？爱情有独钟，变得踏实之人梦，我实在不敢对他心动。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我该阻止他被暴露牺牲，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去撑，越诚心越闷，我越满心越冷。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我给的爱太深，我忍不住想问，我到底来了一句不想听。灰暗的天空，不见昨日的朦胧，你到底在想什么？爱已是结束，怎么说你都不清楚，活得好像风烛蜡烛。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总是加倍包容牺牲，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去撑，越诚心越闷，我越满心越冷。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我给的爱太深，我忍不住想问，我到底哪里遇不上你。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如果你的爱需要两个人来分，我想我宁愿不再等。 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同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爱与生